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七章魔法部第29集。 啊，到了。 维斯莱先生高兴地说，指着一间破旧的红色电话亭，上面好几块玻璃都不见了，后面紧贴着一堵被涂抹得一塌糊涂的墙。 您先进去，哈利。 他打开电话亭的门，哈利走了进去，心里纳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维斯莱先生挤进来，站在哈利身边，反手把门关上。里面真挤，哈利被挤得贴在了电话设备上。那电话歪歪斜斜地从墙上挂下来，似乎曾经有个破坏公物的家伙想用力把它扯掉。维斯莱先生隔着哈利，伸手拿起了话筒。 维斯莱先生，我想这电话可能也坏了。 哈利说。 不，没有，我相信它没有坏。 维斯莱先生说着，把话筒举过头顶，眼睛望着拨号盘。 让我想想啊，六。 他拨了这个号码。 二，四，又是一个四，又是一个二。 随着拨号盘呼呼地转回到原来的位置，电话亭里响起了一个女人冷漠的声音，但那声音并不是从维斯莱先生拿着的话筒里传出来的，它响亮而清晰，仿佛一个看不见的女人就站在他们身边。 欢迎来到魔法部，请说出您的姓名和来办事宜。 维斯莱先生说，显然拿不准是不是应该对着话筒说话，最后他做了让步，把送话口贴在了耳朵上。 亚瑟·维斯莱，禁止滥用麻瓜物品办公室，是陪哈利波特来的，布里要求他来受审。 谢谢。 那个女人冷漠的声音说。 来宾请拿起徽章，别在您的衣服前。 叮铃铃，哗啦啦，哈利看见什么东西从平常用来退硬币的金属鞋槽里滑了出来，他把它拿了起来，是一枚方方正正的银色徽章，上面写着哈利波特受审。他把徽章别在 T 恤衫前，那个女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 魔法部的来宾，您需要在安检台接受检查并登记您的魔杖，安检台位于正厅的尽头。 电话亭的地面突然颤抖起来，他们慢慢沉入了地下。哈利惊恐地看着电话亭玻璃窗外的人行道越升越高，最后他们头顶上一片黑暗，他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只能听见电话亭陷入地下时发出的单调刺耳的摩擦声。过了大约一分钟，但哈利感觉要长得多，一道细细的金光照到他的脚面，随后金光逐渐变宽，扩大到他的身体上，最后直射他的面孔，他不得不使劲眨眼睛，以免眼泪流出来。 魔法部希望您今天过得愉快。 那个女人的声音说。电话亭的门猛地打开了，维斯莱先生走了出去，哈利跟在后面，惊讶的嘴巴都合不拢了。他们站在一个很长的金碧辉煌的大厅一头，地上是擦得光亮见人的深色木地板，孔雀蓝的天花板上镶嵌着闪闪发光的金色符号，不停地活动着变化着，像是一个巨大的高空布告栏，两旁的墙壁都镶着乌黑油亮的深色木板，木板里嵌着许多镀金的壁炉，每过几秒钟随着扑的一声轻响，就有一个巫师从左边某个壁炉里突然冒出来，而在右边每个壁炉前都有几个人在排队等着离开。门厅中间是一个喷泉，一个圆形的水潭中间竖立着一组纯金雕像，比真人还大，其中最高的是一个气质高贵的男巫，高举着魔杖直指天空，他周围是一个美丽的女巫，一个马人，一个妖精和一个家养小精灵。马人、妖精和家养小精灵都无限崇拜地抬头望着两个巫师，一道道闪亮的水柱从巫师的魔杖顶端，从马人的箭头上，从妖精的帽子尖，从家养小精灵的两只耳朵里喷射出来，四下里有叮咚叮咚哗啦哗啦的水声， 有幻影显形的人发出的哭啪的声音，还有几百个男女巫师杂乱的脚步声，他们大多脸上挂着早晨特有的死气沉沉的表情，大步流星地朝门厅那头的一排金色大门走去。 这边走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他们加入了人群，挤在魔法部工作人员中间往前走。他们有些人怀里抱着一堆堆摇摇欲坠的羊皮纸，有些人提着破破烂烂的公文包，还有些人边走边读预言家日报。经过喷泉时，哈利看见水潭底部有许多闪闪发光的银希可和铜纳特，旁边一个污迹斑斑的小牌子上写着，魔法兄弟喷泉的所有收益均捐献给圣芒哥魔法伤病医院。 如果不把我从霍格沃茨开除，我就放十个加隆进去。 哈利发现自己这样绝望地想到。 这边走，哈利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他们离开了那些朝金色大门走去的魔法部职员的人流，在左边的一张桌子旁，在一个写着安全检查的牌子下，坐着一个穿孔雀蓝长袍、胡子刮得很不干净的巫师。他们走近时，他抬起头，放下了手里的预言家日报。 我带了一位来宾， 维斯莱先生说着，指了指哈利。 到这边来， 那巫师用没精打采的口吻说。哈利走进他面前，巫师举起一根长长的金棒，像汽车的天线一样细细的，很有韧性。他用它在哈利的前胸后背从上到下扫了一遍。 魔杖。 安检巫师朝哈利嘟哝了一声，放下那个金色的玩意儿，伸出手来。哈利把魔杖交了出去，巫师把它扔在一个怪模怪样的，像是一个单盘天平的黄铜机器上。机器开始微微震动，一条窄窄的羊皮纸从底部的一道口子里飞快地吐了出来。巫师把纸扯了下来，读着上面的字。 11英寸，掌心是凤凰羽毛，用了4年，对吗？ 没错。 哈利紧张不安地说。 这个我留着。 巫师说着，把那张羊皮纸条戳在一根小小的黄铜钉子上。 你把这个拿回去。 他把魔杖塞进了哈利手里。 谢谢。 等一等， 巫师慢吞吞地说，他的目光从哈利胸前的银色来宾徽章移向了哈利的额头。 啊，谢谢你，艾利克， 维斯莱先生果断地说，一把抓住哈利的肩膀，带着他离开了桌子，回到走向金色大门的巫师人潮中。哈利被人群推挤着，跟维斯莱先生穿过大门，来到那边一个较小的大厅里，那儿至少有20步升降梯，被精致的金色栅栏门挡着。哈利和维斯莱先生走到围在一部升降梯前的人群中，旁边站着一个胡子拉碴的大个子巫师，怀里抱着一个大纸板箱，里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 嗯，还好吧，亚瑟， 巫师说着，冲维斯莱先生点了点头。 你那里头是什么东西，鲍勃？ 维斯莱先生望着那纸板箱问道。 还不能肯定， 巫师一本正经地说。 我们原以为是一只普普通通的鸡，没想到它喷出火来了。在我看来，这似乎严重违反了禁止动物培育实验法。 随着叮叮当当咔啦咔啦的一阵响动，一部升降梯降落到他们面前，金色的栅栏门轻轻划开，哈利和维斯莱先生与那伙人一起走进升降梯。哈利发现自己被挤得贴在了后面的墙上，几个巫师好奇地打量着他。他低头望着脚尖，避免与别人目光相对，一边用手抹平额前的头发。栅栏门哗啦一声关上了，升降梯慢慢上升，链条咔啦啦作响，哈利在电话亭里听见过的那个冷漠的女声又响了起来。 第7层魔法体育运动司，包括不列颠和爱尔兰魁地奇联盟指挥部、官方高布什俱乐部和滑稽产品专利办公室。 升降梯的门开了，哈利瞥见了一条杂乱无章的走廊，墙上东倒西歪的贴着各种各样的魁地奇球队的海报。升降梯里一位抱着满怀飞天扫帚的巫师费力地挤了出去，在走廊上消失了。门关上了， 升降梯微微晃动着继续上升，那女人的声音宣布道， 第六层魔法交通司，包括飞路网管理局、飞天扫帚管理控制局、门钥匙办公室和幻影显形测试中心。 升降梯的门又一次被打开，四五个巫师走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几架纸飞机嗖嗖地飞进了升降梯。哈利抬头注视着他们，绕着他的头顶慢悠悠地飞。他们的颜色是一种浅紫色。哈利还看见机翼边上盖着魔法布的戳记。 那是部门之间传递消息的字条。 维斯莱先生低声告诉他。 以前用的是猫头鹰，可是那种脏乱简直不可思议。办公桌上到处都是粪便。 升降梯又咔啦咔啦地往上升了。那些字条围着从升降梯天花板上悬挂下来的那盏灯飞舞。 第五层国际魔法合作司，包括国际魔法贸易标准协会、国际魔法法律办公室和国际巫师联合会英国分会。 门开了，两张字条随着几个巫师嗖嗖地飞了出去，但又有几张字条嗖嗖地飞了进来，绕着他们头顶的那盏灯飞来飞去，弄得灯光闪烁不定。 第四层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，包括野兽、异类和幽灵办公室、妖精联络处和害虫咨询处。 对不起，请让一下。 捧着喷火机的巫师说，他走出了升降梯。一小群字条跟着飞了出去，升降梯的门又哐啷啷关上了。 第三层魔法事故和灾害司，包括逆转偶发魔法事件小组、记忆注销指挥部和麻瓜问题调解委员会。 到了这一层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了，升降梯里只剩维斯莱先生、哈利和一个女巫。那个女巫正在读一张长得要命、一直拖到地上的羊皮纸。升降梯再次微微摇晃着往上走，剩下的几张字条继续围着灯打转。然后门开了，那个声音宣布道， 第二层魔法法律执行司，包括禁止滥用魔法办公室、奥罗指挥部和威森加摩管理机构。 我们到了，哈利。 维斯莱先生说。他们跟着那女巫走出了升降梯，来到一条两边都是房门的走廊上。 我的办公室在这层楼的另一边，